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4章神秘事务司第136集。 电话亭的门猛地打开了，哈利从里面跌了出来，后面跟着纳威和卢娜。正厅里只有金色喷泉发出的不绝于耳的水声，一道道闪亮的水柱从巫师的魔杖顶端，从马人的箭头上，从妖精的帽子尖，从家养小精灵的两只耳朵里喷射出来，落在近旁的水潭里。 快走， 哈利轻声说，然后哈利领头，六个人飞快地在大厅里奔跑起来，经过喷泉，跑向上次检查哈利魔杖的那位巫师所坐的桌子，可是现在桌旁没有人。哈利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他认为这里肯定应该有保安的。他们穿过金色栅栏门朝升降梯走去时，他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他摁了摁离他最近的按钮下，立刻就有一架升降梯哐啷啷地出现了。随着一阵巨大的带着回响的叮当声，金色栅栏门轻轻地滑开了，他们一拥而入。哈利戳了一下第九个按钮，栅栏门砰的一声关上，升降梯开始降落，链条咔啦啦作响。哈利上次白天跟维斯莱先生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升降梯的声音这么响，他认为这噪音肯定会惊动大楼里的每位保安人员。结果升降梯停下了，那个冷漠的女生说， 神秘事务司。 栅栏门轻轻划开，他们来到外面的走廊上，四下里没有动静，只有离他们最近的火把被升降梯搅起的气流吹得左右摇晃。哈利转向那扇全黑色的门，多少个月来他一直在梦中看见他，现在他终于来到了这里。 我们走吧， 他小声说，领头在走廊里往前走，卢娜紧跟在他身后，微微张着嘴巴东张西望。 好了，听我说。 哈利在距离黑门不到六英尺的地方又停了下来，说道， 也许应该派两个人留在这里望望风，然后 如果有什么动静我们怎么让你们知道呢？ 金妮扬起眉毛问道。 你们可能在好远的地方呢。 我们跟你一起去，哈利， 纳威说。 我们接着走吧， 罗恩坚决地说。哈利仍然不愿意把他们都带去，但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转身面对着那扇门走上前去，就像在梦里一样，门开了，他领头大步跨过了门槛。他们站在一个很大的圆形房间里，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是黑的，包括地面和天花板，周围的黑墙上镶嵌着许多黑门，全都一模一样，没有标记也没有把手，门与门之间点缀着几只蜡烛，火苗是蓝色的，摇曳的冷光投在锃亮的大理石地面上，使人觉得脚下是黝黑的水面。 谁把门关上？ 哈利轻声说。纳威照办了，但哈利立刻就后悔下了这道命令。刚才点着火把的走廊从他们身后射进一道长长的亮光，现在这道亮光没有了，房间里顿时变暗，他们只能看见墙上那一束束颤抖的蓝色火苗，以及他们映在地面的阴森恐怖的影子。在梦中，哈利总是胸有成竹地穿过这个房间，走向正对着入口的那扇门，可是现在周围有12扇门，他打量着自己对面的那些门，想判断究竟应该进哪一扇。就在这时，随着一阵隆隆巨响，蜡烛开始往旁边移动，圆形的墙壁旋转起来。赫敏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似乎害怕地板也会移动，还好没有。几秒钟里，墙壁飞快地旋转着，蓝色的火苗在他们周围模糊成一片，像霓虹灯光带一样，接着就像开始时那样突然，隆隆声停止了，每样东西又恢复了平静。哈利眼睛里闪着一道道蓝色光带，除此之外看不见别的。 这是怎么回事？ 罗恩害怕地小声问。 我想是为了不让我们知道是从哪扇门进来的， 金妮压低声音说。哈利立刻意识到他说对了，他无法分辨出口，就像无法在漆黑的地板上找到一只蚂蚁一样，而他们需要进入的那扇门可以是周围12扇门中的任何一扇。 我们 怎么从这里出去呢？ 纳威不安地问。 那个暂时不重要。 哈利坚决地说，一边使劲眨巴着眼睛，消除眼里的那一道道蓝光。他把魔杖抓得更紧了。 我们先不需要出去，要能找到小天狼星。 别叫他的名字。 赫敏焦急地说，但哈利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不需要他的忠告。他凭直觉就知道应该暂时尽量保持安静。 那我们往哪儿走呢？哈利， 罗恩问。 不知。 哈利没有把话说完，他咽了口唾沫。 在梦里，我除了升降梯，穿过那道走廊尽头的那扇门，进入了一间黑屋子，就是这间。然后我又穿过一扇门，进入了一个像是会发光的屋子。我们应该找几扇门试试。 他急速地说。 找对了我会知道的，快。 哈利大步走向他对面的那扇门，其他人紧紧跟在后面。他把左手放在冰冷发亮的门上，举起魔杖，准备门一开就出手攻击，然后用力一推。门一下子就开了。经过第一个房间的黑暗之后，他们觉得天花板上用金链子吊着的几盏灯使这个长方形房间看上去亮多了。可是并没有哈利梦中见过的那些闪烁摇曳的灯光。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桌子，中央有一个巨大的足够他们几个在里面游泳的玻璃水箱，里面是深绿色的液体，许多珍珠白色的物质在里面懒洋洋地飘来飘去。 这些是什么东西？ 罗恩小声问。 不知道， 哈利说。 是鱼吗？ 金妮轻声轻气地问。 颤颤蛆？ 卢娜兴奋地说。 爸爸圣魔法部在培育，不是。 赫敏说，他的声音有些异样，他凑上前，透过箱壁往里看。 是大脑。大脑？是啊，不知道他们拿他们做什么用。 哈利跟他一起凑到水箱边，现在离得这么近，不会看错的。那些东西闪着诡异的光，在绿色液体的深处飘来飘去，忽隐忽现，看上去就像黏糊糊的花椰菜。 我们离开这里吧， 哈利说。 这里不对，我们需要再找一扇门试试。 这里也有一扇门呢， 罗恩指着周围的墙壁说。哈利的心往下一沉，这地方到底有多大？ 在我梦里，我穿过那间黑屋子就进入了第二个房间， 他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去，从那里再试。 于是他们匆匆回到那个黑乎乎的圆形房间，那些阴森恐怖的大脑在哈利眼前游动，代替了刚才蓝色的烛焰。 等等， 赫敏突然说道，卢娜正要关上他们身后大脑屋的门。 标记显现。 他用魔杖在空中比划着，门上出现了一个火红的 X， 门咔嗒一声关上了，随即又是一阵响亮的隆隆声，墙壁又开始迅速旋转。但是这一次，在一片蓝色中间还有一大团模糊的金红色。等一切都固定不动了，那个火红的 X 还在燃烧，显示着那扇门他们已经试过了。 想得真妙， 哈利说。 好了，我们试试这一扇。 他又直接走向对面的那扇门，其他人紧跟其后。他仍然举着魔杖把门推开。这个房间比刚才的那个还要大，光线昏暗，呈长方形，中间凹陷，形成一个大约20英尺深的巨大石坑。房间四周是阶梯式的一排排石头长凳，他们站在最顶上一排，那些石凳以很陡的角度向下延伸，很像一个环形剧场，又像哈利接受威森加摩审判时的那个审判室。但石坑中央并没有带锁链的椅子，只有一个高高的石台，上面竖着一个石头拱门，看上去非常古老、破旧、衰败。哈利很惊讶，他居然还能竖在那里。拱门周围没有墙壁支撑，上面挂着一道破破烂烂的黑色帘子或帷幔。虽然寒冷的空气里没有一丝微风，但帷幔在轻轻地飘动，好像被人刚刚碰过一样。 谁在那儿？ 哈利问，跳到下一级的石凳上。 没有人回答，帷幔仍在飘动摇曳。 小心， 赫敏轻声说。哈利快步跳下一排排石凳，来到深坑的石头底部，他慢慢地朝高台走去，脚步发出了很响的回声。从这里再看尖尖的拱门，比刚才从上面往下看时显得高多了。帷幔仍在轻轻摇摆，似乎有人刚刚从中穿过。 小天狼星， 哈利叫道，现在离帷幔近了，他的声音放得更低。他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人就站在拱门另一边的帷幔后面。他紧紧地抓住魔杖，侧身绕过高台，然而那儿没人，他只能看见破破烂烂的黑色帷幔的另一边。 我们走吧， 赫敏从石阶的半腰处喊道。 这里不对，哈利，快，我们走吧。 他的声音里透着恐惧，比刚才在大脑游动的房间里时要恐惧多了。但哈利觉得拱门虽然古旧，却自有一种美感，那微微飘动的帷幔令他着迷，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要爬上高台穿过帷幔。 哈利，我们走吧好吗？ 赫敏更坚决地说。 好吧， 他说，但身子并没有动弹。他听到了动静，隐隐约约的有喃喃的低语声从帷幔的另一边传来。 你在说什么？ 他声音很大地问，他的话在周围的石凳间回荡。 没有人说话，哈利， 赫敏说，拔腿朝他走来。 有人在那后面小声说话， 哈利说着闪身躲开他，继续紧锁眉头看着帷幔。 是你吗，罗恩？我在这儿呢，哥们儿， 罗恩说着从拱门侧面绕了过来。 你们谁也没听见吗？ 哈利问道。喃喃的低语声越来越响了，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把一只脚踏上了高台。 我也能听见， 卢娜屏住呼吸说。他绕过拱门来到他们身边，盯着飘动的帷幔。 里面有人？你说什么？里面？ 赫敏问道，跳下最底层石阶，声音里透着不必要的怒气。 根本就没有什么里面，这只是个拱门，没有地方可以待人。哈利，别闹了，快走。 他抓住哈利的胳膊拉他，但哈利不肯动弹。 哈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救小天狼星的， 他扯着嗓子尖声说。 小天狼星， 哈利跟着说了一遍，目光仍然痴迷般地盯着不断飘动的帷幔。 是啊， 什么东西终于回到了他的脑海里。小天狼星被囚禁束缚，遭受着折磨，而自己却傻乎乎地盯着这道拱门。他从高台前倒退了几步，强迫目光离开了帷幔。 我们走吧， 他说。 早该走了，好吧，那就走吧。 赫敏说完，领头绕过高台往回走。在石台的另一边，金妮和纳威也都呆呆地盯着帷幔，如同着了迷似的。赫敏与罗恩什么也没说，赫敏一把抓住金妮的胳膊，罗恩则抓住了纳威，不由分说地压着他们回到最底层的石凳，一路往上爬到了门口。 你说那道拱门是什么呢？ 返回那间黑暗的圆形房间时，哈利问赫敏。 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都是危险的， 他坚决地说，又在门上印了一个燃烧的 X。